project is unsafe in the densely populated area and would create pollution in the bay. 好了，那么示威游行者呢？已经 charge the project。这里所谓的这个 charge the project， 大家注意啊。The demonstrators have charged the project is unsafe in what what？ 这个有同学说，哎呦，老师，这句话我看起来句型结构挺乱的，我们怎么来理解呢？我建议大家呀，在 charged 和定冠词的之间加一个双竖线，你在中间呢再补充一个被删掉的，或者说被这个不用的一个词，那就是 that。宾语从句，这个大家就很熟了。所以说 the demonstrators have charged that what what， 所以这个示威游行者呢谴责到什么什么，谴责式的说到，谴责式的说到什么呢？这项工程不安全，在什么地方不安全？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刚才我们学到了这个复合式定语 densely populated， 如果地区呢则使用 area and would create pollution in a bay。 那么这项工程呢 would， 大家标好，这是一个半虚拟语气，是吧？哎，这个虚拟语气用了 would。 那有同学说，老师，为什么你又把它叫做半虚拟语气呢？我们知道，只要虚拟语气离开了 if 条件句，只有主句的话，没有 if 条件句，它都是半虚拟的。所以这项工程呢可能会导致污染的出现。注意 create 在这里不要理解为创造，而要理解为 lead to， result in，bring about， 导致污染，导致什么地方的污染？ in the bay， 注意 bay 专指海湾，造成海湾的污染。 Governor Stanford Sampa said the project will begin on time and the people of the state will begin to receive its benefits on schedule. Those who break the law will be dealt with according to the law. 好了， Governor， 大家注意，一般这个 Governor在美国呀，它是指州长。可是呢，要是在这些其他的英联邦国家呢 ，governor 往往要理解为总督，比如说 governor general， 这叫总督，是吧？其实呢，我们说这个总督呢，他在英联邦国家是真正的领导者，而英联邦国家名义上的女王呢，伊丽莎白二世，她真的是名义上的。嗯，好了，所以说此时啊，州长 Stanford Thumper 说道，这项工程 will begin on time， 注意 will begin on time， 汉语要译作如期开工。我们这个翻译的时候呢，我们就讲究的一个原则就是怎么能够把英语化的东西转成一个很汉语化的东西，形成一个真正能让中国老百姓看懂的东西。当然我们汉英的时候也得说避免 Chinglish， 译成很英语化的东西。如期开工不要翻译成会按时开始，如期开工，那么本州的人，这个 state 在美国就是州了，本州的人也会 begin to receive its benefits on schedule。 注意本州的人也会开始receive one's benefits， 大家注意表示得到利益，得到什么利益？ on schedule， on schedule 依然表示 on 这个所谓的 in expectation， 如期的。下面大家记好，这是一个固定的短语， on schedule 表示按照预定好的，如期的。所以说工程如期开工，老百姓也会如期的得到利益。好了， those who break the law will be dealt with according to the law。好了， those who， 这在英语中是一个固定的定语从句加先行词的结构，表示那些什么什么样的人，那些 break the law， 所谓 break the law 指的是 violate the law， 表示违反法律，那些违反法律的人呢必将会怎么样呢？ be dealt with according to the law， 注意 be dealt with 将要被处置，怎么处置呢？ according to the law， 根据法律。所以注意 be dealt with according to the law， 汉语要译作依法受到制裁，注意它的翻译模式。 The protests began Friday when several thousand demonstrators broke through police lines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Police ordered them to move from the area. Tear gas fired by police failed to drive the protesters awayPolice rush into the crowd to drag the demonstrators one by one. The protesters still refuse to walk away. 好了，我们说这个示威游行呀是星期五开始的。新闻英语中大家应该发现这样一个特点了，那就是这个表示在星期几啊，它根本不加介词，直接加星期几这个名词出现了，是吧？ When several thousand demonstrators what what when， 这个 when 呢应该把它理解为定语从句修饰 Friday， 是吧？ 好几千几千名示威游行者呢 broke through police lines around a construction site. 大家注意，这是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 ，break through police lines。这个呢，汉语呢，我们要把它理解为突破警戒线 ，break through the police lines， 突破警戒线。这个警戒线就在工地的周围。那么警察呢 ，order them to move from the area。Orde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注意，这是本段的一个重点的词。我们下面呢要细细学习 order 这个词怎么来使用。如果它作为命令时，命令某人做某事，要用动词不定式做宾补。Orde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除此之外呢 ，order 如果作为命令的话，它还可以添加宾语从句。可是宾语从句一定要用虚拟语气。虚拟语气的构成模式那就是 should 加动词原形 should 可以省。比如说。老师命令学生他们马上离开教室。The teacher ordered that the students should leave the classroom right away. 那么 should 是可以被省略掉的 order。那么 order 除了这个命令的两个特殊用法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用它来表示预定。Order something 表示预定某物。其实这个预定在英语中的名词的情况用的是最多的。Place an order for something, 或者是 put an order for something,预定了某物。好了，所以此时警察命令人群的从这里撤离。Tear gas fired by police, 这是一个过去分词短语做后置定语了。警察释放的催泪瓦斯 ,fail to drive the protesters away, fail to do something, 表示没有做某事，不能成功的做某事，也没有 drive somebody away, 把某人赶走。所以警察用了催泪瓦斯，也没有把群众赶走。Police rushed into the crowd. Rush into, 注意 ,rush into 表示猛地冲到什么什么地方。所以说呢，只能猛地冲到人群中，一个接一个的把示威者拖走。那么尽管是这样，示威者呢也拒绝 walk away, leave away, 离开。 嗯，看来这个问题呢还是相当严重的。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国外呢在制止示威游行时使用暴力是很常见的一件事。 其实这也要求执政者他在制定某项计划或者是措施的时候应该全面考虑整个大众的一些利益。 确实这样的，西方人总是强调这个 humanism 人文主义，总是强调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是 the greatness of man 以人为本，所以在日常的生活中呀，真的要把以人为本落到实处其实看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嗯，但是从这篇课文当中呢我们也能够学到一些一触即发的词汇，比如说 confront 啊，这个围绕在某人的周围和某人形成对抗是吧 ？Protest demonstration 抗议游行。Hansbury, August 11th, police fired tear gas and arrested more than 5,000 protesters Friday in an attempt to break up the largest anti-nuclear demonstration ever staged in the United States.More than 135,000 demonstrators confronted police on the construction site of a 1,000-megawatt power plant scheduled to provide power to most of the southern New Hampshire. Organizers of the huge demonstration said the protest was continuing despite the police actions.More demonstrators were arriving to keep up the pressure on state authorities to cancel the project, they said. The demonstrators have charged the project is unsafe in the densely populated area and would create pollution in the bay. Governor Stanford Sempa said the project will begin on time and the people of the state will begin to receive its benefits on schedule.Those who break the law will be dealt with according to the law. The protests began Friday when several thousand demonstrators broke through police lines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Police ordered them to move from the area. Tear gas fired by police failed to drive the protesters away. Police rushed into the crowd to drag the demonstrators one by one.The protesters still refuse to walk away.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升级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在这里也祝大家学习愉快，谢谢吴老师。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 everyone.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Hello, 你们好，很高兴又和您见面了，我是彭文娟。 Bonjour, chers amis, je suis Marc et je suis très content de vous rejoindre. 欢迎您继续收听法语三百句节目，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十一课，看看怎样用法语打电话。 Aujourd'hui, nous allons étudier la leçon 11, téléphoner. 在学习新的内容前，我们先听一个小对话。 Excusez-moi, mademoiselle.Est-ce que je peux vous demander un renseignement? Oui, je vous en prie. Est-ce qu'il y a une cabine téléphonique près d'ici? Oui, il y en a une à côté de l'hôtel. C'est par ici ou par là? C'est par là. Merci et au revoir. De rien. Allô, c'est Colette? 在刚才的对话中，马克向别人询问附近有没有电话亭，并打了一个电话。你有没有听到它是以哪一个单词开头的？对。Hello, 就是我们所说的喂。给不太熟悉的人打电话时应该说 Est-ce que je peux parler à Monsieur Gaston? 加斯东先生在吗？ Parler à 意思是和某人讲话，所以这句话直译就是我可以和加斯东先生讲话吗？ Est-ce que je peux parler à Monsieur Gaston? Est-ce que je peux parler à Monsieur Gaston? 如果您找的人在，但需要叫一声，您会听到这样的回答。 Oui, un instant, s'il vous plaît. 在，请稍等。Un instant, 意思是片刻，一会儿。S'il vous plaît, 就是请的意思。这句话也可用在其他的场合。 Oui, un instant, s'il vous plaît. Oui, un instant, s'il vous plaît. 如果您想去拜访一位朋友，最好先给他打个电话，给比较熟悉的朋友打电话可以这样说。 Allô, c'est Colette? 喂，是克莱特吗？ Allô, c'est Colette? Allô, c'est Colette? 回答时可反问对方是谁。 Oui, c'est elle-même. Qui est à l'appareil? 是我，您是哪一位？注意，这里是我，不说 c'est moi。而说 c'est elle-même 直译为是他本人，如果说话人是男性就应说 oui, c'est lui-même. Oui, c'est elle-même qui est à l'appareil. Oui, c'est elle-même qui est à l'appareil. 打电话时占线是经常遇到的情况，我们来看看该怎样表达。 Je veux téléphoner à Madame Renault, mais la ligne est toujours occupée. 我想给勒诺夫人打电话，但一直占线。给某人打电话应该说 téléphoner à quelqu'un. La ligne est occupée, 意思就是占线。 Je veux téléphoner à Madame Renault, mais la ligne est toujours occupée. Je veux téléphoner à Madame Renault, mais la ligne est toujours occupée. 听众朋友，您都学会了吗？现在我们把刚才的内容连起来读一读。 Est-ce que je peux parler à Monsieur Gaston? Oui, un instant, s'il vous plaît. Allô, c'est Colette? Oui, c'est elle-même. Qui est à l'appareil? Je veux téléphoner à Madame Renault, mais la ligne est toujours occupée. 下面我们再读一次。 Est-ce que je peux parler à Monsieur Gaston? Oui, un instant s'il vous plaît. Allô, c'est Colette? Oui, c'est elle-même. Qui est à l'appareil? Je veux téléphoner à Madame Renault, mais la ligne est toujours occupée.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法语三百句节目，我们继续学习。当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对方也有可能不在，如这个句子就是 Monsieur Pilon n'est pas là. Voulez-vous laisser un message? 皮龙先生不在，您要留话吗？表示在用 être là 这个表达法，如 Il est là, 他在 Il n'est pas là, 他不在。Laissez un message 就是留个口信，留个话的意思。 Monsieur Pilon n'est pas là. Voulez-vous laisser un message? Monsieur Pilon n'est pas là. Voulez-vous laisser un message? 刚才说过，给某人打电话是 téléphoner à quelqu'un. 现在学习另一种表达法。 Voulez-vous dire à Monsieur Pilon que je l'ai appelé? 请您告诉皮龙先生说我给他打过电话好吗？这句话中 appeler quelqu'un 也是打电话的意思，但不同的是 appeler 后面不要介词 à。 Je l'ai appelé 表示的是一个过去的动作，意思是打过电话。 Voulez-vous dire à Monsieur Pilon que je l'ai appelé? Voulez-vous dire à Monsieur Pilon que je l'ai appelé? Hey Marc，你有过打错电话的时候吗？ 有啊，所以在正式说话前最好先核实一下电话号码。 C'est bien le numéro 45-87-61-02? 您这里的号码是4587-6102吗？现在法国的电话号码一般都是八位，应该两位两位的读。 C'est bien le numéro 45-87-61-02. C'est bien le numéro 45-87-61-02. 当您听不清对方的声音时，您可以这样说 Parlez plus fort, s'il vous plaît. Je ne vous entends pas bien. 请您说话声音大一点，我听不清您的话。 Parlez français, 意思是讲法语。 Parlez 单独使用，就是说话的意思。Parlez plus fort, 说话声音大一点。 Parlez plus fort, s'il vous plaît. Je ne vous entends pas bien. Parlez plus fort, s'il vous plaît. Je ne vous entends pas bien. 我们已经学过打电话是 appeler quelqu'un. 现在看一个跟它相类似的词。 Pouvez-vous me rappeler demain? 请您明天给我回电话好吗？ Rappeler.就是回电话的意思。 Pouvez-vous me rappeler demain? Pouvez-vous me rappeler demain? 下面我们把这一课的内容复习一下。Est-ce que je peux parler à? Est-ce que je peux parler à Monsieur Gaston? Un instant. Oui, un instant, s'il vous plaît. Allô? Allô, c'est Colette? C'est elle-même. Oui, c'est elle-même. Qui est à l'appareil? Téléphoner à. Je veux téléphoner à Madame Renaud, mais la ligne est toujours occupée. Laissez un message. Monsieur Pilon n'est pas là. Voulez-vous laisser un message? Appelez. Voulez-vous dire à Monsieur Pilon que je l'ai appelé? Rappelez. Pouvez-vous me rappeler demain? 最后我们看看本课出现的几个元音。 A, parler, Gaston, appeler, ou, vous, toujours, voulez, pouvez.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Merci de votre aimable attention et au revoir. 这次的外语实用口语三百句讲座节目播送完了。